些怀念，因为太不可触及而久许。繁花三月里数不尽的夜影，凋零，不懂往昔再绚烂也无法追寻。今宵一场红雨，一夜风雨，足落花坠满地，坠不落下一场命，终将来临的一夕，明朝一品成戏，一片绚丽化成了春意，一梦清明，一夜千寻终成谜，徘徊在日夜里。山中旧笛不过花期，终将是春意。

比天更高，我飞上云霄，希望就在前方，闪出万丈的光芒。比天更高，在世界之巅微笑，你给了我足够勇气，穿越风雨坚强飞行，让我无限接近理想的繁星。眼睛有彩虹，漫长的冷冬，你是个火种，点燃我的心，照亮我的梦。想着你面容，我觉得光荣，再多苦再多痛也轻，给我一片天空，我要画出彩虹，想做你心中的英雄。给我一片天空，我要画出彩虹，我只想做你心中的英雄。比天更高。